英国夏国贤话，英格兰嘅北部部分地区嘅确诊个案正在上升，防疫措施将会收紧。曼彻斯特市议会负责人李斯表示，虽然市议会同相关组织由疫症到今年初爆发以嚟一直紧密合作，但系宣布为重大事件将会有效，系更加有效击退疫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86，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4， 人民币 6.976， 英镑对美元 1.31，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933 点，升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80.41 美元，卖出 1,981.89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华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黄大仙中心。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山道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山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亲身领猪妈请嚟的嘉宾就有带有法国情怀，又靓仔又大只又识煮法国菜的黄长兴。 我做一个爸爸，有三个小朋友，咁呢个已经系好美满噶啦。而家就调翻转，我要喺娱乐圈就要追翻时间。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九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我系黄长兴，记得留意星期一晨光第一线 ，Heidi 朱海婷主持嘅《亲亲靓猪妈》啦。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欢迎你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8:08。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 早晨，彭爷爷。 早晨啊。 早晨，小白啊，哦，同埋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啊，8:00啦，吉时啊，二台又开闸啦。 系啊，8888啦，发啦。 生意啦， 生意开档，系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咧，又系呢个8月份第一次咧，就同听众朋友见面啦。啊，8月3日嘅今天，咁啊，当然要睇下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啲日子啊，有啲乜嘢嘅资讯信息咧，话到俾我哋知啦。咁啊，今日咧。农历咧就系6月14日嘅，咁啊睇到通胜咧都如果话忌嘅嘢咧就比较少啲嘅，系譬如话忌伐木啊、立畜啊，即系牲畜个畜啊，同埋祭祀啊，咁咧就话唔系咁适宜咁讲啦，咁啊但系适宜嘅咧就会好多、啊，即系惊数唔晒咁多吓、啊，应该 慢慢 数噶啦， 慢慢数， 但系讲少少咧， 好。 今日適宜嫁娶， 開光， 開光， 出行， 出行，大家知而家系点样出行法噶啦？ 房行去听啊， 系啦，冇错，今日翻埋入房， 系啦， 唔好出街吓。 明白。 咁另外咧就系、是，今日都適宜咧就系、是，喂，唔止出行嘅出火、啊，今日適宜。 吓、啊啊，有一个咁得意嘅字眼， 系有一个叫出火，系、 哦、 啦，咁啊，明显系何所指呢，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吓。 嗯，明白。 咁另外今日咧，亦都系適宜咧，就动土啦、入宅啦、移晒啦、栽种啦咁，同埋亦都好啱第一阵咧下 O 个环节啦吓。 开市系咪？ 就系今日系适宜开市同埋交易嘅、哎。 好啊，好啊，哇！近排啲金都升得叭叭声嘅，一阵啊，温卓培温先生咧都帮我哋睇住个金价咁样啊，系啊，咁 但系好嘅。 除咗睇通胜咧，睇埋开市咧，仲要睇下天气方面、啊，系啊，咁啊，天气方面交俾小白同我哋 讲。 好，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最高的气温咧，咁啊31度，咁啊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都系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吓。今个星期后期咧，咁啊骤雨啊开始减少啦，部分时间仲有阳光添。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噶。 星期六日都落雨，落得几劲下。 而家 几 多度啊？ 26啊， 26度，系啊， 咁正， 系啊，其实都几凉噶， 系啊，因为礼拜六日其实都凉凉地啊，可能因为落雨落得多嘅关系咧， 系啊， 系啊，咁啊， 我都发觉系啊，真系，因为本人嘅皇宫咧就系、是、向西嘅，即、就、系、是、西斜嘅，咁啊，所以咧经常都系咧。放咗工之後翻到皇宮咧，就會覺得咧，即係就算你房有開冷氣啦，你個廳唔開啦，係咪？咁咧，你行到出嚟咧，就已經覺得咧個廳咧熱到唔知點咁樣。咁但係咧，啱啱過去呢個週末週日咧，就唔同咗啦。行咗出去之後咧，都覺得咧，咦個廳竟唔熱嘅今日咁就會醒起啊，因為落咗好多日雨啊。 嗯，係啊，咁都係時候要涼一涼先得啦，熱咗好耐 啊，俾大家唔使戴住個口罩咁焗啦，係降少少温啦，咁樣咁啊，但係股市方面繼續要熾熱啊嚇，咁啊同彭爺講住咁多先，轉個頭再同你經過啊。 好，我8:30之後會再出現嘅。 好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啦，听经济之前咧，咁啊，朝早八点十三分都要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吓，今日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钟啊，即系都已经开始咗噶啦。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啊，今日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温生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今日不如先由咧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嘅数字嗰度开始讲起啊，好唔好啊？ 好啊，因为咧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喺个即系七月二十八号咧，截至七月二十八号，但系七月二十八号嘅数字咧系其实系上个星期五先公布嘅啫。咁所以咧喺上个星期五，我哋知道咧就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个外汇期货当中嚟讲嘅话咧，美元嘅净空仓嘅金额咧系扩大到242.7亿美金嘅。咁呢个系一个乜嘢嘅数字咧？嗱，啲人咧就猛咁喺度空美元嘅仓，咁即系话咧不断系睇淡美金。咁睇淡美金之余嚟讲嘅话咧，佢哋将啲钱咧就买咗好多欧罗，因为我哋见到咧喺欧罗嘅净持仓嘅合约嚟讲嘅话咧就高达咧系157,500几张嘅。咁呢个咧可以话系一个好即係遠超一個歷史嘅慣例，因為歷史慣例嚟講，去到10万张咧，就已經係好極端嘅數目嚟㗎啦。通常就會翻轉頭嘅，咁但係今次嚟講嘅話咧，去到10万张佢都唔翻轉頭，而家去到157,000几张，咁所以咧就反映到咧市場咧係好睇好歐羅，就係睇淡美金。咁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咧？有趣嘅地方咧就是、我哋見到澳洲、新西蘭同埋呢個加紙咧，雖然冇錯喺過去咧個匯價咧都有所上升啊，咁但係咧炒家咧喺期貨市場度嚟講嘅話咧。就係、是、對呢三隻貨幣咧，反而咧係睇淡嘅，因為我哋見到佢係出現個淨空倉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啲人咧睇淡美金，但係亦都睇淡呢只澳紐加呢三隻貨幣，咁但係咧就將啲錢咧就抌曬歐羅嗰度，咁點解會抌曬歐羅嗰度咧？亦都有原因嘅，因為我哋知道。歐洲早前咧就通過咗個7,500亿個歐羅嘅舊經濟方案啦。咁喺呢個舊經濟方案嚟講，我講過好多次，唔係就係舊經濟咁簡單，佢直情係改變咗整個歐洲嗰個結構嗰、那個、那個因素。咁所以呢個咧係支撐歐羅嘅一個好大嘅原因。咁啊，加上上個星期嚟講嘅話，我哋見到聯儲局議息會之後咧就做咗兩件事啦。第一就係承諾咧，就係、是、個經濟一日唔好轉，一日都會繼續係寬鬆個貨幣政策啦。咁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亦都講到好清楚啦，就會繼續。会同海外央行就互换美元的安排的。咁我哋记得互换美元的安排咧，最初提出的是今年的3-4月份嘅。当其时发生咩事呢？当其时就系我哋见到个疫情啦，令到全球各个金融市场下跌啦，投资者咧就争相就增持美金去避险啦。咁所以令到全球咧个美金系出现个紧张嘅情况。咁所以就导致咧就联储局咧要同其他央行咧就互换美金，等其他央行唔会有美金嘅短缺嘅情况。咁但系而家嚟講嘅話咧，個金融市場已經穩定咗好多啦。咁但係咧，聯儲局咧都繼續咧要同呢啲央行咧係互換嘅美金。咁樣做法嚟講嘅話咧，係會令到個市場上咧個美元個供應咧係會好多，令到美元咧係會有壓力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解釋咗呢個歐羅匯價上升嘅原因。咁所以就亦都想建議大家咧，就話千祈唔好睇住個淨持倉嗰、那個即係芝加哥期貨嘅淨持倉量去到咁極端嘅時候，就諗住咧就要即係、就是、要買歐羅嘅已經買曬啦，隨時個歐羅有機會調轉啦，又未必 未必啊，應該短線啊、中線都係繼續睇好歐羅啊，然之係咪啊？ 是咁嘅意思，咁但係當然咧，亦都要明白一樣嘢啦。歐羅亦都升咗唔少啦，咁如果再升，又會唔會令到歐央行會有異議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你如果你問我長遠嚟講，我點樣睇歐羅咧？我都係睇好嘅。 嗯，咁啊，投資者咧可以留意翻啊。咁啊，轉個角度咧講埋啊，脱歐談判方面咧有啲新嘅進展喎，係咪啊，温生？ 是啊，咁我哋见到咧，上个星期嚟讲过咧，就负责即系脱欧谈判嘅呢个官员咧，就讲咧，佢就话咧就会喺现家。 去到十月二号呢个期间咧，系会不断咁样同欧即系欧盟咧嘅谈判官员咧，就会加快个谈判嘅议程咁样样。咁就希望咧喺十月十五号同埋十六号嘅欧盟嘅大会上咧，能够咧系通过英国嘅脱欧方案。咁但系如果佢亦都讲到好清楚嘅，就话如果咧系去到十月十五、十六号咧都唔能够通过嘅话咧，咁咧就双方咧就会有一啲更加高层次嘅官员咧就会去即系谈论呢一个嘅脱欧嘅方案啦。咁就希望咧就喺今年年底咧英国脱欧之前咧能够达成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咧要达成咧其实真系唔系咁简单嘅事嚟噶，因为咧首先要明白一样嘢，佢哋今次唔系净系倾贸易嘅问题啊，仲要倾埋国防咧、渔业啦、运输啦等等好多嘢要倾嘅。咁所以喺咁多嘅范畴里边要达成共识嚟讲嘅话咧，喺咁短嘅时间咧就真系唔系容易噶。咁所以咧我就建议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太过兴奋，以为而家英国同欧盟系会加快嘅谈判就可以喺年底度咧有机会达成协议。咁所以咧大家要有心理准备，随时有达唔到协议嘅可能性。咁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英国经济咧会有一个好大嘅冲击。咁所以呢个要留意噶。 咁啊，今个星期咧仲有好多财金事件要睇翻嘅，包括咧有两间啊央行咧会有机会议息咁样。咁啊，温生点睇啊？ OK， 咁首先咧，今个星期嚟讲，星期二就率先要睇住咧就澳洲央行嘅议息会啦，星期四就英伦银行嘅议息会啦。咁澳央行嚟讲嘅话咧，就估计咧就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嘅。咁重点咧就要睇下澳央行咧对近期相对高企嘅澳元嘅汇价有咩嘢嘅提出，有会唔会提出咩嘅异议嘅。咁至于喺星期四嚟讲嘅话咧，英伦银行嘅议息会咧都系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噶啦，呢个系大家估计个机会都好高嘅。咁重点咧就要睇嘅咧就英伦银行咧对英国经济嘅前景咧，会唔会有咩嘅新嘅睇法？咁点解要咁讲咧？因为睇翻咧五月份嚟讲，当时咧就英伦银行咧就预计咧就话英国经济咧可以喺呢个2021年嘅下半年咧就有机会咧就翻去咧就疫情前嘅水平噶啦个经济。咁但系咧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啦就哇有封城有封关，咁所以就变咗好严峻啦个情况。咁所以而家市场开始质疑咧，就话英国能唔能够有真系有 V 型反弹嘅可能性？咁所以而家英伦银行咧，大家关心佢咧就系、是。今次的议息会，佢会唔会系对个经济有改观，从而对个货币政策会有唔同嘅定出嚟嘅方向咧？咁样呢个系大家关心嘅。咁但系咧，我相信咧喺呢一个英国政同呢一个欧盟就呢、這个脱欧谈判嚟讲嘅话咧，英伦银行咧未必会喺而家咧就会改变啲货币政策。我相信佢会留待弹药咧，去到等英国同欧盟达成咗脱欧协议啦，咁然后咧先再推货币政策去配合英国改善佢嘅经济。咁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讲的话呢，英伦银行都是维持货币政策不变的机会较大的。 咁讲埋呢经济数据公布方面呢，今个星期啊重点都係集中喺呢星期五嗰度啊，係咪温生？ 讲得啱啊，讲得啱啊。就星期五嚟讲过呢，就先有中国呢就公布佢哋嘅七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啦，咁同埋个外贸嘅盈余嘅数字啦。咁重点有两样方面要睇住嘅。咁首先嚟讲嘅话呢，当全球嘅经济呢喺即係半启动半停摆嘅情况之下，中国嘅出口仲能唔能够维持得到呢？咁大家都关心嘅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大家关心嘅咧，就系话咧，我哋睇到就系中国喺个七月份咧，睇下佢继续能唔能够咧系保持佢嘅承诺啦，就继续咧大量吸纳美国货啦。咁所以呢个系第二件事我哋要留意住嘅。咁啊，除咗中国嘅数字之外嚟讲嘅话咧，喺星期五咧，美国亦都会公布佢嘅七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啊，市场估计咧七月份嘅失业率咧将会有所下回落啦，就由六月份嘅11.1% 咧就回落到10.5%。咁我哋即管睇下又系咪真啦。咁啊，另外咧就系非农业嘅职位。而家市场股咧有机会咧喺七月份嚟讲会增加220万嘅，咁啊由我哋都要留意住啦。 咁好多咧听开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咧都知道咧，温卓培温生咧除咗讲汇价或者欧元啊美元嗰啲走向之外咧，其实咧对黄金咧都有啲投资嘅建议嘅。咁近排咧，喂黄金金价系咁升啦，以至咧连嗰啲咧金矿股啊，咁啊唔知关事唔关事嗰啲咧都水涨船高啊。咁啊，关于黄金有冇啲新嘅消息？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星期四世界黄金协会就公布咗全球第二季度嘅黄金供求报告。个报告中系显示就全球第二季嘅黄金嘅总需求量就1015.7吨嘅。咁按年就大跌11%。咁假如以上半年计算嚟讲嘅话，个总黄金需求量就2076吨嘅。咁按年亦都减少咗6%。咁当中值得留意嘅就系咩咧？就系咧，如果单系观察喺今年第二季度嚟讲嘅话，这个息金的需求只有250 51.5 吨，咁啊按年咧就大跌咗53% 嘅。相反嚟讲，投资需求喺第二季度咧，当中包括金条金币黄金 ETF 呢啲等等嘅投资工具，对黄金嘅总需求量咧就系按年咧就大幅增加咧系98% 嘅。咁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喺第二季度嚟讲，个整体个黄金其实个需求量已经系下跌咗，按年就下跌咗11% 噶啦。咁而下跌里面嚟讲嘅话咧，最主要都系来自咧个息金嘅需求啊。咁相反嚟讲，个投资嘅黄金需求咧反而系大升咗98% 嘅。咁但系咧喺呢一度咧，大家要留意住啦。留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话喺第二季度整个黄金嘅需求其实系靠呢一个投资需求支撑住噶。咁而如果缺乏息金嘅需求嚟讲嘅话咧，其实咧系即系我哋所谓嘅缺乏嘅实质嘅对黄金嘅需求啊，完全都系炒卖投资嘅因素支撑住啊。咁炒卖投资因素支撑住系咪唔可以支撑住咧？可以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就系会变得好。好唔穩定咯，因為你冇咗實質嘅需求啊嘛，咁所以如果個投資有乜嘢嘅情況風吹草動嘅時候咧，可能會令到咧市場咧一有咩嘅改變咧，會令到個金咧係會跌得較快嘅，咁所以呢方面係要留意住噶，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嚟講嘅話咧。就係、是、咧，喺個息金需求咧，我相信短期嚟講咧都翻唔翻嚟啦。點解咧？因為要明白，就算你話疫情要首先要停止先啦，咁啊停止都唔知要搞幾耐啦。咁啊停止之後嚟講嘅話咧，當個經濟慢慢好翻咧，我相信啲人咧亦都冇心情去買黃金啦，要儲翻啲錢先啦，因為黃金唔係平啊嘛。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息金我相信會有一段時間個需求都未必翻到嚟，都要靠投資需求。而投資需求而家大家都講緊嘅就係話係因為印銀紙咁，所以錢唔值錢，咁所以黃金。金值钱，咁但系呢个因素已经喺个市场度讲咗好耐啦，个金价已经升咗好多啦。咁仲有几多？如果真系日后，除非真系继续印银纸嘅啫。如果第二时突然间话俾你听有疫苗会出现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咁即系话再个经济会有机会改善啦。咁即系话即系唔再需要点样印银纸啦。 金价有机会跌啦，咁啊系咪？ 冇错啦，冇错。咁所以一定要留意住个疫苗几时翻嚟，呢个系重要嘅。咁而家讲紧嘅疫苗咧，可能咧会系喺今年里面有机会出现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详细分析金股会的财金大事件，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好吗？麻烦你温生，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早晨啊！哇，听完咧金股会行情啊，8:26啦， 系啊， 高数彭爷爷咧就要请阿芭比林慧出嚟啊，芭比 早 晨 啊，芭比 早晨啊， 系 啊，有咩告诉彭爷爷慢慢讲， 系啊。 喂，嗱呢一个咧就好紧要嘅，因为咧大家以前咧咪好中意出去咧睇下啲绿色嘅植物啊，去下啲郊野公园啊，行下山咁样嘅， 睇下冇机会啫。 咁而家就系咯，而家就要将屋企变成公园咯。咁所以咧最近咧有个研究啊，就 系 咧美国太空总署咧就系讲话咧，原来咧喺室内嗰度种嗰啲植物咧系有效可以咧减少空气嘅有害物质。咁而且咧，除咗话减少个有害物质之外咧，亦都话咧，如果摆咗啲植物咧，如果喺工作场所即系 office 都得嘅，佢咧可以令到你嘅记忆力咧有所提升，同埋咧会更加咧系加强咗个认知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嘅。 哦，几好、啊，增强记忆力系啊，我成日都 认知问题， 冇乜记性啊。 我成日 office 认唔到人添，而家 系啊，我成日成日借咗啲钱俾人，系啊， 或者大波斯人长喺身， 系啊。喂，究竟系啲乜嘢植物可以做到呢啲功能咧，芭比吓？ 系啊，其实咧佢都有推介咗几款嘅植物嘅。咁有啲咧就可能大家香港人都会比较熟悉啲嘅，咁例如黄金葛啦，即系啲风水玄学嘅时候咧都会摆棵黄金葛喺屋企噶嘛。 黄金葛 其实系啊，同埋咧，因为佢其实可以喺缺乏阳光同埋喺比较低温嘅环境嗰度都可以成长嘅。咁、你知有时啲 office 冷气冻噶嘛， 系啊， 所有植物都 OK 噶嘛，同埋未必坐喺窗口位咧。咁、所以其实如果长期开冷气啊嘅啲办公室啊等等咧。其实都是几适合种黄金葛的。 系， 咁另外咧， 仙人掌得唔得啊？仙人掌最容易种啦，又唔使点搞佢。 嗱，佢介绍咗五款植物咧，就冇一款系仙人掌味。 我估下先，有冇苦味难啊？呢个都系好多时喺厕所入边咧，有啲工作人员好中意种嘅一样嘢，可以净化空气。 系啊，同埋民族啊嘛，香港人都好中意种民族。 系啦，呢一类有冇咧？ 好嘢，你哋都知道，真系。其实都系嘅，有竹啦，亦都有苦味难嘅。阿欧讲得啱啊，因为咧厕所都好多时咧会种苦味难，贪佢系乜嘢咧？除咗话净化空气咧。梗係求個方便啦，因為佢唔使淋水啊嘛。 係啊，好粗生啊， 有濕氣啊，廁所 好粗生啊，呢個苦味難 係天然地咧係可以有呢個功效咯。咁而小白頭先講嘅竹咧都係喎，因為咧其實佢係都幾百變嘅，即係你擺佢喺邊都 OK 嘅基本上嚇，同埋喺啲乾燥啊或者潮濕嘅環境咧都 OK 嘅，同埋又唔使點曬太陽咯。咁所以其實佢都 OK， 同埋竹咧有一樣嘢仲係好好嘅，就係佢可以抵抗啲害蟲啊，即係。有少少防蟲功能咯， 系哦，即系有害蟲嚟嘅時候，個竹就自己扮走佢啦。 佢會有啲氣味，令到佢唔會走埋嚟咯。同埋咧，呢樣嘢有一個好就係，因為咧，如果你養竹咧，有啲人會驚住，如果有啲植物同埋屋企有啲寵物咧，未必適合擺埋一齊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唔怕，因為佢就唔會對動物有任何毒性。因為有時你知啲小動物咧好中意食你啲植物噶嘛，譬如你鹦鹉咧。好中意咬蘭花嘅，都中意食屋企棵蘆薈嘅。 我以前咧有隻狗仔咧，佢好中意食我屋企種嗰棵紫天椒嘅， 係咪？ 我真係唔明，我真係唔明佢唔錯辣嘅咩？佢 係 食辣啊！最中意食你啲模型啫咩？ 模型同紫天椒 都真係唔知啊！不過近排咧，即係同心抗疫期間咧，喺屋企種下盆栽啊，好似 Barbie 咁樣啊，或者咧有一啲咧可以幫你空氣淨化嘅一啲室內嘅盆栽咧，都可以試下種下喎，係咪啊 ，Barbie？ 嗯，係啊，咁樣可以培養一個新嘅。 好啊，唔该你，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水围三名男子因为在公众地方冇戴口罩，被警方票控。警方话，寻晚九点半接报到天水围天华路对开调查，发现三名年龄介乎31至59岁的男子冇佩戴口罩，口头警告不果之后，向他们发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的定额罚款告票。入境处一名合约员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入境处话确诊人员在尖沙咀入境处西九龙办事处负责协助市民办理旅行证件的申请，最近一次翻工是在前日，昨晚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确诊，他最近没有外游，执行职务之前探测体温正常，工作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入境处话，基于公共卫生考虑，西九龙办事处已经即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会安排彻底清洁消毒。如果打算到有关办事处紧急申请旅行证件的市民，可以选择前往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四楼或者是元朗的办事处。微软表示会继续就收购中国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进行磋商，并计划在9月15号之前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完成谈判。微软表示公司行政总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对话，完全重视解决总统忧虑的重要性，将会在几个星期内和字节跳动讨论，在全面检视安全，确保 TikTok 在美国用户的所有私人数据都会转移并保存在美国，才会进行收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应用程式将美国国民的个人资料直接送到中国共产党手上，又说特朗普对 TikTok 已经受够，扬言会在未来几日采取行动。美国私人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搭载两名美国太空人克利和本肯的龙飞船，经过21个钟头的旅程，由国际太空站返回地球。龙飞船在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海面降落，完成首次载人试飞任务，是45年来首次有美国太空人在海上降落。 太空总署派出支援船将龙飞船由海面吊起，两名太空人先后离开机舱，由担架床送到医疗室作体格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祝贺太空总署任务成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36，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342， 人民币 6.976， 英镑对美元 1.307，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117 点，升407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33美元，卖出1976.3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嘅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对出，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去到新光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这一段车多，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新丽苑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东边街桥底方向坚尼地城，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少数族裔的朋友在找地方住，开银行户口和申请信用卡，原来曾经都受到歧视的。 而根据种族歧视条例，若果基于某人的种族而拒绝提供货品、服务或者设施，即属违法。无论是香港永久居民亦或非永久居民，都同样受到条例保障。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至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37，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除咗有白元路小摆直播室之外，继续同大家见面啦，仲有电话入边嘅彭爷爷，早晨啊！ 系啊，继续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做住今天嘅封烟主持嘅其中一个，咁啊仲有阿芭比林慧都系另一位封烟主持啊。 嗯， 咁呢个钟数咧，我哋系时候同听众朋友咧就睇一睇今天嘅报章新闻焦点啦。交俾我先咧， 好啊好啊， 咁啊先睇下咧今日嘅香港文汇报啦嘅呢个重点新闻当中咧就有讲到咧有一班嘅先遣队伍啊已经嚟咗香港开工啦，咁啊内文咧就话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持续爆发，咁隔离设施不敷应用，检测能力咧亦都未如理想，香港疫情告急。咁牽動咧就係全國人民嘅心情啦。咁國家衛健委咧就應特區政府嘅請求啦，並且喺中央統籌部署同埋指揮之下咧，迅速啊組建咗有60人嘅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嚟香港咧協助抗疫嘅。咁尋日晏晝咧7人咧呢個嘅支援先遣隊咧就率先咧經深圳灣口岸咧就係過關抵港啦。咁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咧，系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咧积极回应特区政府为应对本港严峻疫情而提出嘅请求，并且咧系迅速组成呢一个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去支持特区抗疫嘅。咁发言人又话咧，先遣队伍咧今日啊将会系开展协助筹备临时实验室嘅工作，直至咧系。可以大幅咁提升咧特区病毒检测能力噶，咁满足翻咧特区政府扩展社区检测嘅需要。据了解啦，支援队初步咧会针对香港嘅高危群组咧进行病毒检测，就将本港嘅检测能力额外啊提升几多咧？哇，个数目都唔嘢少，系提升40,000-50,000。 哇， 系啊，即系唔系几百几千，嚟40,000-50,000，并且计划咧就对安老院舍人员同埋系院友咧进行呢个复检嘅，咁啊彻底咧去斩断嗰个传播链咁话嘅。咁啊，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文汇报嘅重点新闻啦。 好，唔该晒彭仔，再睇下嚟自咧明报方面嘅报道啊。咁啊，讲到咧就系本港寻日新增咧就系115嘅确诊，全部都系属于本地或者相关嘅个案噶。连续12确诊咧系过100噶。嗱，咁啊过百人等等入院嘅情况亦都持续咗咧就系一个星期啦。医管局前日启用咗咧就系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接收以及咧就分流患者噶。第一日啊出现咗咧就系天花滴水。呢啲嘅甩碌事件啊，更加咧就系误将一名嘅女子当作咧就系确诊者送院噶。嗱，咁啊，佢寻日咧就检测啊，暂时咧就呈现阴性噶，需要咧就转送玛嘉烈医院。啊，局方解释啊，因为流程问题，致到咧就系送院名单出现错误。寻日喺记者会咧就三度致歉，承诺加强检视嘅流程噶。嗱，继上个月20日，卫生署发现因为人手输入资料错误，将检测阴性嘅市民误当作咧就系确诊者送往隔离病房之后，咁啊医管局第一日启用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咧，即系亦都真系甩碌啦。咁啊确诊者送院名单有误啦，令到一个咧就系一名检测从没有呈现阳性、有呼吸道感染嘅女患者误送去到亚博馆噶。咁啊一般而言啊，确诊或者就系初步确诊者送院会由医管局嘅重大事故控制中心协调，咁啊，至到寻日中午左右啦，亚博馆已经接收到咧就31嘅患者噶啦。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娴啊，就三度致歉啦。佢表示啊，医管局咧就前日下午4:00根据送院名单安排一名女子啊，经救护车送入亚博馆，咁啊，至到晚上10:00嘅时间，医生咧就喺电脑系统复检啊呢一个嘅检测报告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呢一个女子咧系没有阳性嘅记录噶。翌日啊，即系第二日啦，早上再为病人评估以及核实记录嘅时间，确认并非确诊者，咁啊，立即安排转往咧就玛嘉烈医院检测，寻日嘅结果都系呈现阴性噶。 中大呼吸系统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话到啦，亚博馆嘅环境宽敞，目前病人数目唔多，加上女患者有戴到口罩，相信感染嘅风险咧不高噶。咁至于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就话到啦，医管局失误影响到病人，局方应该深切反省。佢话到话由年初爆疫至到而家为止啦，医管局医护人员一力承担超过3000名患者嘅治疗，有一啲嘅东西可能不完美，但系同事以及医管局高层亦都出咗咧就系百二分嘅力量，希望大家有少少谅解。咁另外第三波嘅疫情以嚟，公立医院至少三间嘅病房爆出疫症啦。咁包括咧就系累计7人染症嘅伊利沙伯医院。A6 病房，以及就是两个人确诊的东区医院 E8 病房。医管局昨天亦都公布明爱医院 13A 病房有3名病人以及一名的医生染疫，初步相信不属于院内感染。以上就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又是时候呢，我又彭爷爷上身啊，麻麻烦烦咁。是读宽敞啊， 宽敞。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啊吓。系 啊，宽敞。 好， 好， 记住，记住 落嚟咧。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嚟自《星岛日报》今日嘅独家新闻啊！吓，呢个独家新闻咧就系讲到话咧，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会喺今个月8号至到11号咧就喺北京开会啦。预料咧就将会处理香港立法会押后选举造成嘅真空期问题嘅。《星岛日报》得悉咧，就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咧已经系嚟到香港啦。咁预料咧会就住呢个真空期问题啊听取意见嘅。咁而據了解咧，部分政界人士啊，包括係人大政協，已經咧就此向中央表達意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佢就認為啦，真空期問題咧應該係以最簡單方法去處理，但係有現任議員就被選舉主任咧裁決為不符合參選資格。咁若果繼續延任咧，有尷尬位啊，咁講。咁啊，身兼港區人大代表嘅立法會議員啊，田北辰咧，佢就認為啦，立法會押後呢、這個選舉押後一年啊，咁立法會咧應該係由原班人馬運作先啱嘅，咁講。好啦，政務司司長啊張建宗咧，尋日就喺網址度指出啦，港府決定押後立法會選舉咧，理據充分，當機立斷。佢又話啦，政府咧認同同埋支持選舉主任就部分獲提名人士提名無效嘅決定，咁選舉主任咧係嚴格按照基本法相關法例同埋法律意見，係依法理去執行呢個職務嘅，咁而形容咧係有理有據。佢指出咧，有關參選人啊涉及支持香港獨立或以港獨作民主自決選項嚟到處理香港體制，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原則上是反對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咁表明無差別啊，咁樣去否決任何政府提出嘅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同埋係財政預算案，以迫使政府咧就接受若干政治要求等等。咁呢啲人咧係不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咁講呢個咧就嚟自今天咧係啊《星島日報》嘅獨家消息嚟嘅。 咁北京政府方面有佢自己嘅解説啦，美國方面有自己嘅意見，不斷大家喺度互罵嚇。咁睇下呢一個《蘋果日報》嘅頭版咧就係咁講噶，或者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啊，咁引起國際社會嘅批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前日發表聲明，咁譴責港府嘅決定，指出啊，沒有任何合理理由拖延這樣長時間，亦都形容啊，香港將可能永遠無法就任何事或者任何人再投票噶。蓬佩奧嘅聲明指出啊，呢一項令人遺憾嘅舉動證明北京咧就無意遵守對香港人作出嘅承諾，以及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佢亦都指出啊，幾十年嚟香港人一直咧就係展現出舉行自由公平選舉嘅願望同埋能力。咁啊話到，我們敦促香港當局重新考慮佢哋嘅決定。咁啊選舉應該盡可能接近9月6日，並以反映港人意願同埋願望嘅方式進行啊，否則咧令到遺憾嘅咧就係香港啊將繼續 續朝著成為另一個由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城市。不足24小時之後啊，蓬佩奧尋日都喺網上邊表示啊，中共一再展示無意履行對自己人民的承諾。啊，除咗咧就係重新譴責押後立法會選舉之外，佢亦都表示咧就係深切關注香港有4名學生被當局引用國安法咧拘捕噶，以及咧就係民主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指出啊，北京持續咧就係啊毀掉承諾同埋撤除香港的自治。啊，不過咧有一樣嘢都佢下有一段咧，下一段啊就講到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啊日前咧就提出押後大選啊，咁原來美國都有啲聲音咧就話被質疑咧係雙重標準，咁啊共和黨嘅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咧咁啊表示啦，呢個國家某一啲人啊講什麼並不緊要，我們仍然是法治國家，咁啊想依照住呢一個法律嘅途徑咧去到行事嘅，咁啊睇下係咪真係雙重標準定係點樣，大家自己決定啦嚇。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道噶。 咁如果係阿特朗普先生， 係咯， 何止雙重標準？ 佢都唔知有幾多重啊！ 佢嗰啲係咯，嗰啲電鏈啊，同埋、 啊、 有講過咩？冇講過， 係啊， 嗰啲啊啲反應啊，大家可想而知啦，冇乜咁出奇啊嚇。好啦，咁啊，轉睇下嚟自《東方日報》咧，《東方日報》啦，啊，今日咧喺佢哋有一個專題版當中咧，就有探討下咧。呢一個嘅環保災難啊，係從何而嚟呢？就因為咧，而家禁堂食啦，多咗外賣啊，咁所以咧，啲餐具嗰啲就成為環保災難啦。咁、那個內文講到話，港府防疫無能啊，本港咧廢膠圍城，即係廢棄嘅一啲嘅膠嘅物質啦嚇，咁啊引發咧環保大災難嘅。咁就話呢個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嚴峻，而政府日前推出咧禁堂食規定啊，短短5日啊，估計咧已經係製造咧2億5千萬件咧塑膠餐具垃圾，對已經爆滿嘅堆填區咧造成係更大嘅壓力嘅。有環保界人士就直言咧，現時環保政策就欠完善，咁啊棄置塑膠量咧就年年上升。敦促政府咧，就係積極改善回收系統，以及咧要加強源頭減廢嘅。講到呢一方面咧，就係基於咧有環保團體啊，綠領行動就早前發表一個調查報告，揭示咧就疫情期間啊，香港人一個禮拜咧購買大約係2110萬次。外賣啊！ 哇， 我都有份啊！ 我都有份 幾多萬先？好啦，咁較疫情前咧，係大約咧係1350萬次嘅外賣咧，上升超過50%嘅。 嗯， 咁而相關譬如話係膠飲管啊、即棄嘅塑膠食物盒，以及係外賣膠袋等等嘅即棄用品嘅消耗咧。就是去年同類型調查數字大約是它的 2.2 倍的、然而政府上個月呢是禁堂食之後呢，這個所謂的膠禍、膠袋、膠具、即是膠的物質、用具、那個膠字、就比想像中就更嚴重了，預料呢外賣棄置餐具情況會較調查前呢是飆升超過一倍的。咁而講到呢一方面，當然咧就都會有一啲嘅建議嘅，譬如咧呢個綠領行動嘅總幹事何漢威咧就指出啦，疫情延續至年底啊，外賣或者會變成常態，政府應該制定咧長遠對應對方案，例如係鼓勵提供外賣送餐服務嘅機構咧，就俾客人選擇減少餐具啦。另外就係有呢一個嘅綠色地球環境倡議總監嘅朱漢強亦都批評咧，本港環保政策就長期落後嘅。以港府早前推出嘅中央收膠呢個政策為例咧，只係喺東區啦、觀塘同埋沙田3區咧嚟到實行呢、這個做法咧，未能為整體塑膠回收取得較大成效，咁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落實合適的環保政策咁話嘅。呢、這個嚟自今日咧係《東方日報》嘅專題報導。 咁如果嗌外賣嘅時候，真係即係迫於無奈，大家都嗌啦。咁除咗嗰個飯盒之外咧，其實盡可能譬如膠袋啊，或者啲餐具咪走咗佢咯，減低一件 得一件。而家好多時都係㗎啦，佢有一俾你揀咧，多數嚟咗一啲外賣都係冇餐具嘅， 係啊， 自己用翻自己屋企餐具。 自己準備仲好啊，好，跟住再睇埋嚟自咧就《經濟日報》嘅頭版報導，講到咧就係關於 限聚令会不会阻碍到楼市的销售的问题啊？罗明亦都讲到咧，就系疫情持续严峻啊，加上限聚令，咁啊预计发展商啊，亦都咧就难以加快步伐推盘噶。咁啊，根据翻咧就系报章嘅统计，今个月有机会推售嘅新盘总共有三个，涉及咧就1037伙噶，最大规模嘅咧就喺大围站上盖嘅项目，总共有783个嘅单位，咁啊户型咧就介乎1至4房啊。不过项目咧就系啊现时仍然咧就系啊待批预售，故此能否如期推售咧仍然有变数噶。咁啊由于区内已经多年未有大型新盘推出啊，加上咧就属于铁路站上盖嘅项目啊，咁啊可能咧会成为市场嘅焦点啊。咁啊至于另外一个喺何文田方面嘅楼盘，亦都咧就系准备出击，咁啊但系规模咧就唔算大，只系有110伙啊，主打咧就系500几尺嘅两房单位。咁至于市区另外一栋咧就叫做单独式嘅盘啊，咁啊位于旺角嘅，咁啊提供144伙，咁啊主打咧就系开放式以及咧就一个房嘅，咁啊主攻都系一啲譬如上车啊或者投资客嘅市场噶。好啦，咁啊分析人员咧就认为啊，现时咧就疫情严峻，普遍嚟讲啊，发展商咧就推盘仍然系都系较为审慎嘅。咁啊而从最近啊一手嘅销情所见，新界盘啊嘅尺价就低于15000蚊，咁啊市区盘尺价就低于20000蚊嘅项目啊，市场咧承接力仍然算系唔错噶。咁啊相信呢一类嘅项目嘅发展商仍然有信心推售噶，不会咧就完全系停止销售嘅。咁啊一手私楼潜在供应咧就的而且确有少少减少噶，加上近日啊见到咧就系中细码嘅银码嘅盘啊，跟呢只新盘咧就仲未受到疫情影响，咁啊仍然咧都系佢哋用热卖去到形容添啊吓，两项嘅因素啊仍然咧就支持发展商咧就以高市价咧就推盘噶。咁分析亦都话到啊，就算新冠肺炎啊新增嘅确诊不断创新高，或者会令到发展商咧就减慢推盘嘅速度，咁但系对于一手项目定价水平咧其实影响唔系好大，因为无论啊从中短期一手供应，咁啊以至到近日市场需求睇嚟嘅话咧，都系支持发展商以高于市价咧去推盘咁讲噶。咁啊唔知啲楼价系咪真系继续持续高企啦吓？咁我哋都系要观望一下。以上咧就系嚟自《经济日报》嘅头版报道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过去将来都系嚟自现在。 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专心抱紧当下，眼泪抹掉烦扰。风急雨大，你都能唱起，渡过低潮，漆黑里就发亮燃烧。变幻于当前，每个分秒至最重要。 All we have is now 喺小明嘅解读入面咧，唔系消极地觉得我哋只有现在嘅。而是与其怀缅过去担心将来，不如把握好现在，好好生活，走好我们当下的路。作曲方浩文，填词方浩文，6号编曲 Ariel， 监制许创基。 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 上榜暂时3个星期，上升3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季军位置，方浩文 All we have is now。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已经80岁的摇摆阿嫲 Tina Turner， 再加埋咧就系年轻嘅音乐人 Kygo 嘅一个精彩合作，自己翻唱自己嘅经典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touch of your hand makes my pulse react.That it's only the thrill of boy meeting girl, opposites attract. It's physical, only logical. You must try to ignore that it means more than that. Oh,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What's love but a second-hand emotion? 将呢一首80年代嘅经典作品咧，重新 remix 咧，有一个新嘅感觉啊！ 本周连跳咧就系、是、五级去到第四位 ，Kygo Tina Turner，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啱啱八点五十七分过咗一阵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梗系有华梅姐喺度啦。早晨啊， 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小仔同 埋阿欧。 Good morning。 啊，你两个好似好兴奋咁样，话好期待我。 梗系啦，我有两日冇听你嘅声音啦。 系啊。 系啊。系啊。落晒型啊，成个人。 我唯有靠重温啫，你知唔知啊？ 系啊。 哎呀，你真系好聪明啊。 梗系啦， 可以网。想点击听翻华梅姐嘅声音系咪啊？ 哎呀，你哋唔好咁痴缠啦，等你两个老婆知道点算啦。吓、啊，真系啊！我唔同你讲呢啲，我讲另外一啲咧。真系咧喺呢个抗疫嘅期间咧，有阵时我哋都会咧，就系、是、漏咗一啲咧系有趣嘅资料咧，都需要咧发掘埋俾大家知道嘅吓。嗱、啊。在这个的疫情呢都发展了这么久了是吗都超过半年了、啊、其实呢都已经有呢是近1700万人感染了整个世界、 嗯、 有超过呢成66万人死亡哇真的很惊的数字、哎、但是我告诉你原来全世界呢都仲有11个国家或地区啦，佢到今天都系零确诊噶， 守得住、 啊，系咪好神奇啊？ 叻叻猪， 系啦，嗱、嗯，咁原来话咧呢个外电嘅报道嚟噶吓，咁、 嗯、 就话咧啊，直至到咧喺呢个7月31号啦，原来全世界咧有11个国家或地区咧系零确诊，未有咧受到嗰个病毒嘅侵袭噶。咁、 嗯、 究竟呢11个咩地方或者系国家啊？咁嗱，包括咗咧就有啲讲你都唔知噶吓，包括系基尼巴斯啦，啊马绍尔群岛啦，啊。默克罗尼西亚联邦啦，还有一些你可能会听过的， 是 这个瑙瑙呢，瑙瑙呢 就 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来的，还有呢白楼呢萨摩亚、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听过， 曼汤加，仲有阿鲁阿图 啦， 系啊，图阿鲁啊，咁样噶。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好简单。阿老阿头，我想去嘅零确诊地方。 好，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蝴蝶谷道。咁后少少啦，近住观景台一段都是慢车。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都是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西东边街西行方向坚尼地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 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 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好多重磅股啊，公布业绩啊吓，咁啊，唔知今个礼拜嘅大市走向会系点啦？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前瞻啊，唔该你。 好，咁嗱，咁今个礼拜最重要，咁当然就系即系今日啦，就系汇丰同埋恒生亦都会公布即系中期业绩嘅吓，咁市场对于即系汇丰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就大致上都没什么期望的了，预测呢都会是即按年呢是倒退大约50%至60%左右的。咁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即今年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啦，咁另外一方面就因为今年即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啦，今年呢即嚟人都不会派息啦，咁所以即派息啦同埋回购啊呢两个即刺激股价的因素呢亦都是即今年就不会再出现啦。所以大家都是即继续关注翻咧，究竟疫情之下会唔会汇丰个拨备咧，即系会唔会继续上升咧咁样？咁同埋咧，即系因为全世界好多个国家依家都零息啦，咁样咁究竟汇丰嗰个净息差嘅因素会唔会亦都系即系会继续下降咧？咁样咁所以亦都系影响到即系今个礼拜嗰个即系港股嗰个走向嘅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即系科技股嗰度啦。咁上个星期咧就纳指啦，即系 Apple 啊，又或者亚马逊啊，咁呢几间公司咧，其实都公布咗业绩，咁亦都系做得唔错吓，咁反映咗其实即系疫情之下，其实科技股咧仍然系即系投资者嘅即系第一个选择嚟嘅。咁今个礼拜亦都可以继续留意翻啦，究竟即系可唔可以由靠住科技股咧嚟到即系撑起呢一个大市吓？咁睇翻港即系恒指呢一边咧，上个礼拜就做得麻麻地啦，咁样跌穿埋24,600点嘅一个水平嘅吓。咁下边呢一个个支持位咧，大约就系100天线吓，24,266点呢一个位置。咁睇一睇可唔可以即系最后一度放先啦，睇下可唔可以守得住。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可能要再試咧，就係24,000留下嘅一個關口啦嚇。咁上面咧嗰個大阻力位咧，仍然喺25,000点左右嘅。 嗯，咁啊，大市就有機會咁樣走向咯。今日咧，聽眾朋友張小姐就問只咧中芯國際咁啊，前排都係當炒噶啦。咁佢就話現價位值唔值得買入咧？咁樣作一啲短線嘅投資咧，交俾 Jason 幫我哋分析一下。 嗱，咁中芯其實就上個禮拜就叫做個走勢好翻少少啦，咁樣咁但係就因為咧，即係啱啱就中芯咧，其實早一排咧就即係翻咗去即係內地嘅科創板度掛牌啦，咁即係內地嘅投資者咧就有一個趨勢，就係咧沽咗個港股嘅中芯啦，然之後就走入去即係買呢個科創板嘅中芯嘅嚇，咁所以令到咧就其實過去嗰兩個星期咧，即係北水都係不斷咁流出中芯呢一隻股票嘅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張女士想買嘅話咧，其實就可以留意翻咧28.5呢一個位置嘅嚇，咁大約就係5天線嚇28.5，咁如果落到去呢個位置嘅話，都可以短線做一個部署，咁上邊嗰個位置大約就係即係阻力位，大約喺32元左右嘅。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嗯，拜拜。 二台通识60秒，好多人设定好物联网装置之后就会一直使用，就算生产商提供软件保安更新，用家都嫌麻烦，懒得去检查又或者处理，而黑客经常就是针对这些有漏洞的物联网装置发动网络攻击，不想自己成为黑客的攻击对象，导致金钱损失又或者个人和敏感资料外泄，就要为物联网系统做好保安措施。如果物联网装置有自动更新，就最好开启这个选项了，或者用家都要定期为各个物联网装置检查一下是否有软件更新，如果有就要快点安装了，还要定期更新物联网装置的固件。 如果发觉生产商好耐都冇提供软件更新嘅话，用家就要进一步检查下生产商系咪已经终止对装置提供支援。如果生产商已经停止支援服务，就唔好继续使用，应该考虑更换较新嘅型号。当你要进行涉及个人或敏感资料嘅活动之前，最好避免使用冇安全更新嘅装置，以免泄漏个人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股份，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九点依家啊，啱啱好啊，答正啊，十二分啊吓嘅时间，系时候咧呼吁下电话啦噃。 系啊，18723888啊，咩电话号码咧？咁啊，梗系晨光 morning call 啦，系唔系？ 系。 咁啊，今日咧有啦， 系啦。 咁、呼吁嚟做咩啊？你又有咁啊？做咩叫我哋打电话上嚟啊？ 系啊。 礼拜四、礼拜五之后冇嘛， 系、啦，咁啊都有啲一啲生日嘅点唱啦，以至咧有一啲周年嘅致庆嘅点唱咧，都欢迎大家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8。 特别咧系呢段时间咧、相信大家因为抗疫啦，咁啊少咗出门口啊，甚至乎好多亲朋好友咧，生日啊，你去唔到啊， 系啊，要视像啊，或者啊依家机会嚟啦，就系、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叫佢啊即系听翻晨光第一线咧，就可以将你嘅message 啊，爱的短信啊，透过大电波咧传递到去你嘅亲朋好友嗰度啦。 呢、个真系冇得顶啊！个个都可以上网咧，就凭庆祝生日啦。系咪个个打得通啊？仲可以登记埋我哋嘅？ 梗系唔系啦，所以咧。有电话呢就趁快打电话热线就是18723888。是啦，咁留喺屋企除咗可以呢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仲可以听下接助嚟嘅环节嘅。唔知呢会唔会有啲厨艺嘅秘技可以透过呢个亲亲靓猪妈嘅环节啦同我哋分享下。因为呢朱海婷呢 ,Heidi 嘅嘉宾呢今日系王长卿喎，立即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今个星期咧踏入八月份啦吓，咁我节目亲亲靓猪妈咧请嚟嘅嘉宾咧，哇，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咧系佢可以亲身上到嚟同我录音，但系因为呢排嘅情况啦，所以我哋就用电话录音。点解呢？因为我觉得佢好靓仔啦，咁同埋咧，如果大家有经常留意住佢嘅啲动向嘅话咧，都知道佢咧，佢永远咧都系做好多嘅运动啦，令到自己咧有一身靓嘅肌肉嘅。又识煮法国菜，呢位型男点可以啊？即系唔见多佢几面咧吓。咁啊，电话旁边咧都同佢倾住偈先啦。我哋请嚟咧王长卿，早晨。 早晨啊 ，Heidi， 大家好，早晨。 嗱，咁啊，今一集咧，我哋就暂时咧就 focus 喺咧长卿三个小朋友嗰度先。咁啊，而一个女女，两个仔仔啦，同我哋讲下咧，而家三个小朋友佢哋几大啊？ 咁啊，家姐咧就六岁啦 ，Page 啦，跟住之后细佬咧。應該叫哥哥啦，哥哥咧就係四歲，叫 Tristan。咁最細嗰個咧就係六個月大啦，已經叫做 Damian。 哇，好犀利嚇！六歲、四歲同埋咧呢個六個月，應該都屋企都非常之熱鬧噶啦。咁呢一刻我哋會唔會阻住你湊小朋友啊？ 我已經慣咗啦，因為因為夜奶即係未戒噶嘛，但係佢近排咧都算乖噶啦，佢夜晚都瞓足嘅。OK， 用奶嘴咧都可以幫到手嘅，然之後朝頭早就媽咪就埋身啦，咁所以就又 八点钟差唔多到十一点钟再埋身都瞓到觉嘅，所以起码细细个咧就可以安定啦。跟住之后两个咧就我朝头早招呼佢哋咯，就玩下啲琴啊，玩下啲即系学下法文啊咁咯。 嗱，一听咧长兄可以咧咁快数得出咧啲屋企啲 schedule 啊，边个负责做咩都知道，就系一个 hands on 嘅 daddy。你真系自己咧系好落手落脚系去照顾小朋友嗰只啦。嗱，咁又要工作又要凑小朋友啦。咁我都知道你真系好好嘅，你会喺忙嘅时候咧喺工作上面嘅 schedule 咧自己都去adjust 下咧，尽量希望俾多啲时间。你系话摆家庭 number one 嘅吓？ 其实系啊，由我2010年啦，开餐厅啦，跟住就发觉原来餐厅梗系好玩啦，因为我都系啦新尝试咗个嘅，即系又因为中意煮嘢食，同埋中意法国餐啦。咁但系去到2015年，即系2014年啦，我嘅女出世嘅时候，就发觉原来餐厅饮食咧好困身嘅。 嗯，系啊，所以即系我哋都好感觉到咧，就系话有咗小朋友之后咧，你成个无论工作啊或者你嘅 focus 咧就唔同晒啦。咁呢一刻咧，你就主要就摆时间喺屋企啦，同埋都系啲即系演艺嘅工作多啲，系咪咧？你嘅 focus 系啦，而家 focus 就希望就因为之前我都讲过，就系话好多朋友或者嗰啲兄弟全部都同我一起爬上的时候呢，那件事我们大家都是做一些即三线四线角色啦。现在全部都看到他们全部做了一线，全部做了男主角了。那我就想啊，我真的如果当初没有做餐厅，会不会都是去到一线这个位置呢？是不是？但是呢，我对我来说呢，在我家庭呢，我就做了一线的了。你明白吗？即是家庭的范围呢，我做了一个爸爸，即是不要说年轻，但是起码有三个小朋友，那这个已经是很美满的了。那现在就调回转，我要追回时间咯，是现在在娱乐圈就要追回时间。那我觉得男人的事业都可以很长的嘛，是不是？那不如就。 对，我们很多时候看男主角呢，都是你越大了成熟了越有男人味，反而我們說的戲路你做的角色的 variety 還多一點。你其實呢，你不是說好像剛才說得很謙，即是不是是只是男主角的問題的，基本上是演出很多的劇集，譬如之前《動人的時光》做是不是潮州佬，之前跟阿樂 兒是啊是啊是啊， 其實你全部的角色我們看都是很入心，即是很記得，這個都是你遇到角色其實都挺好彩。 其實我覺得 很多謝很多的即公司啦、監製啦，都俾機會我啦。雖然我啲廣東話仲係進步緊嘅，但係起碼即我都係一個嘅成熟嘅一個嘅男孩子，都對工作都好認真嘅。咁尤其是更加而家有三個小朋友，我而家真係乜嘢工作都要接嘅，千祈唔好揀，冇選擇工作係啊。 嗯，係啊，同埋即我覺得。你的態度永遠呢，長興給我們的感覺呢，即對人就很 nice 啦，永遠都對人很 sincere， 即是一個很認真的態度啦。做事都是，我覺得工作態度尤其是現在做了爸爸，你更加可以感染到給身邊的人，和別人會感受到你的嘛。你知不知道我想跟你說，我都是你的小徒弟來的，雖然就沒有不是特別多煮食啦，但是當日呢我學識這個 Dagona Coffee 呢，我第一段片即是那個400次咖啡呢、我第一段片是看你做的。你知不知道其實你現在網上拍下片啊，即可能說一些lifestyle 啊，煮嘢食，其實真係感染到身邊嘅人噶。 係啊，就係、當初我係我可以咁講嘅。當初疫情開始的時候咧，我就教法文嘅。 咁同埋你而家除咗有拍片係教整嘅食之外啦，話啲男士啊就應該跟你做運動啦。雖然女士就都可以睇你做運動嘅，但我諗即係作為男士跟到你做運動，其實都好有效果啦。拍即係運動嘅片係咪都好多人想繼續睇你做啊？ 做運動點解做運動咧？因為之前我就發教法文啦，跟住之後中間就斷咗就教呢個嘅頭先就話飲食啦，但係 Dagona Coffee 啊或者一啲咁樣嘅食物啦，但係教到我咧日都教，跟住之後咧就日都要食翻自己嘢喎，因為唔好嘥啊嘛。 跟住 之後變得好肥啊！肥到咧之後我就話唔得啦，我要做運動啦。咁跟住之後不如做運動，梗係教人哋做運動啦。咁跟住之後，所以就去到而家咧，就自己教之餘咧，我自己做一個 challenge 就話，即係希望係七月尾我 target 就係七月尾就完成我呢個 target 啦。咁所以即係已經完成咗啦。咁亦都非常之開心，即係得到一個非常之 fit 嘅身形，可以喺屋企做。 都做到咯，所以嚟紧都会陆续都有啲片咧系关于呢方面嘅运动嘅。 所以咧，我哋以前成日话咧，女士咧就冇丑样嘅女仔，只系有懒嘅女仔啦。咁男士咧，而家我哋个新 term 就系冇肥嘅男人，只系有唔勤力嘅男人。嗬 ，Stefan 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啦。咁即系嗱而家踏入咗八月份啦，你要谂啲新 idea 俾我哋咯。因为咧，如果你追开我哋喺社交网络，追开睇呢啲片嘅人咧，我哋要你好多新嘅 idea 咯。有冇压力啊你？ 其实咧，好多人咧就已经问我好耐冇教法文啦，佢哋好想再学法文啦。咁有啲人咧就话我啲嘅即系嗰啲嘅 recipe 咧食谱咧都好有趣，头先你讲得啱。咁啊健身又而家系真系我已经得到一个身形啦，我唔想咁快放弃噶嘛。咁所以我都会希望睇下点样，就系话我系三 F 咯，就系话 French food 同埋 fitness 可以咁埋一齐咯。 哇，都几好啦！咁已经又为你除咗你嘅即系拍嘢嘅事业之外，你三条线三个 F 咧，其实你都可以好忙噶咯。嗱，咁你真系冇得休息噶啦，又要凑三个 B 吓 ，three B 三个 babies 加三个 F 咧，咁你够晒忙噶啦。 哇！ 但系咧，继续喺亲亲靓猪妈呢度咧，又同你分享啦吓，唔该晒你。 好啊 ，thank you Heidi，thank you 咁多位 ，thank you。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All we have 自己仲拥有好多嘢。近排一首咧好有正能量嘅作品啊 ，All We Have It Now， 唱嘅有方浩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啊，哦，早晨啊，小白， 系喺度。 喂，小白啊， 点啊？ 我问你几个 number， 睇下你有冇概念系咩？ 咩嚟噶？咩嚟噶？ 四十三， 四十三， 五十四， 五十四， 系啊。是啊，就是这个今晚铿锵集呢讲下海洋公园啊。咁、 哦、 就即开咗43年啦。咁、 哦、 今年5月呢就是获政府拨款54亿继续营运。 哇。 点知就遇到第三波又要闭馆啦。 哎呀，原来啲数字咁有玄机啊。 是啊，咁你话即点搞啦，即係你话呢唔遇第三波呢都唔知佢可唔可以继续走下去嘛。咁呢又遇到第三波啦，咁又点样呢，咁今晚八点大家一齐睇下啦。 又系咪真係又逢凶化吉呢，好系咪 係呀，吉嘅意思呢就係得个吉。係啦即係有啲咩即係空咗嘅屋呢就叫吉屋。 吉屋呀，係呀。 咁你逢凶化吉咁即係点算呢， 冇办法啦，最近闭馆都只有运吉啦。 係呀。咁我都系担心入面啲海洋生物多少少，呢个就难搞喎，嗬，系咪啊？ 系啊，咁另外啦，咁去到今晚咧，就系八点半嘅时候咧，就会有日常八点半啦。咁、日常八点半咧，就会带大家咧去我出生嘅地方啊。 系 海唔系海洋公园，就系呢个彩虹村啊。 哦， 即系你哋咧成日都见到咧，嗰啲人系去彩虹公 打卡热点啊，系嘛？ 彩虹村咧嗰个停车场、嗰屋顶个球场咧拍嘢啦。我喺度住嘅时候咧，未有呢个停车场噶。 哇！嗰个篮球场唔喺度噶，嗰阵时。 冇篮球场嗰阵时系一个大笪地啦。咁、上边咧，我最记得啦，有一只咧红色嘅。好长嗰啲呢马、即係可以有四五五个人呢坐喺度呢喺度摇嗰啲啊。咁喺呢个亚洲戏院呢睇完关公之后呢就返屋企呢就同埋啲表哥啊嗰啲一齐喺度骑马。 呢、个二时十趣啊，呢、个绝对 必须嘅。係啊。咁就另外呢就会呢又带大家去睇下西环摩星岭一带。 是。 是摩星岭有炮台啦，又有啲咩名校啦咁样。同埋有啲西环泳棚，即係我諗而家都冇咩人喺嗰度游水㗎啦，咪 又係影相打卡圣地啦，西环。 又係打卡圣地。 是啊。 哇，咁另外啦，今晚呢一齐闯天下大太平洋呢嚟到呢个最后一集啦。喂紧要喎、原来佢呢拍咗四集呢就已经用咗四年几时间。去咗20个国家，77个地方。 哇！咁啊，每个镜头都好抌本、啊。 佢根本系好拍呢啲海洋嘢咧，又要潜落去啦，又要等啦。你可能等完一轮之后都冇咩好嘢拍到噶。 系啊， 系啊。咁啊，今晚咧就会播佢嘅幕后花絮啦。但大家咧就可以睇下究竟。是有几难啊，咁、而去到呢今晚11点午夜广场呢讨论一样嘢呢，其实呢我諗人类呢自有文化嘢都拗咗好耐㗎啦。究竟我哋嘅命运呢係已经被决定咗啊，定抑或呢係可以由我哋嘅自由意志改变嘅呢， 係啦，到底将来係已经定咗定还是人啊定胜天可以改变将来 呢，係啦，咁呢一种呢就话定咗嘅呢就叫决定。定论啊，吓、咁今晚咧嘅主题咧就叫点样决定决定论。 哇，好深啊，好深啊，好深啊，啊，系咯、越深越正啊， 听下今晚有冇玄机先，唔该晒嘉晨，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表示， 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特区政府有需要利用这一年时间做好准备，研究境外投票、增加投票站、延长投票时间、提早投票等措施，避免选民需要集中在同一个票站投票，另一年之后无论疫情如何都可以如期举行选举。曾玉成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话，政府一直鼓励本港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好多港人虽然在当地工作，但都以香港为家，认同应该可以俾佢哋在当地投票选举立法会，甚至可以考虑海外港人是否仍然规定一定翻香港先可以投票。他又建议这一年的立法会真空期可以根据立法会条例第十一条召开紧急会议，但政府可能会认为太多会议以紧急会议的形式举行并不理想。入境处一名合约员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入境处说确诊人员在尖沙咀入境处西九龙办事处负责协助市民办理旅行证件的申请，最近一次翻工是前日，昨晚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确诊，他最近没有外游，执行职务前探测体温正常，工作时一直有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入境处说基于公共卫生考虑，西九龙办事处已经即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会安排彻底清洁消毒。如果打算到有关办事处紧急申请旅行证件的市民，可以选择前往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四楼或者元朗办事处。天水围三名男子因为在公众地方没有戴口罩被警方票控，警方说昨晚九点半接报到天水围天华路对开调查，发现三名年龄介乎31至59岁的男子没有佩戴口罩，口头警告不果之后向他们发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的定额罚款告票。微软表示会继续就收购中国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进行磋商，并计划在9月15日前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完成谈判。微软说公司行政总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对话，完全重视解决总统忧虑的重要性，将在几星期内和字节跳动讨论在全面检视安全，确保 TikTok 在美国用户的所有私人数据都会转移并保存在美国才会进行收购。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已经同意给予字节跳动45日时间磋商向微软出售 TikTok。 知情人士表示有关协商将受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有权阻止任何收购协议。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7点，跌138点，成交金额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5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9.5，跌4.5。美团点评196.5，升4.6；中芯国际31.2，升1.35；中国平安81.7，跌4毫；阿里巴巴243.8，跌2.2；可以电器28.6，升1.75；友邦保险69.85，系跌咗2毫；中海油8.14，跌6仙；建设银行5.66，跌2仙。港交所368元，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2， 瑞士法郎0.916，加元1.34，人民币6.983，英镑兑美元1.309，欧元兑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1点，升411点。港金现价报18,2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01美元，卖出1,97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告士打道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坚拿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世界贸易中心。重复多次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坚拿道天桥桥底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世界贸易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业街。在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一段挤塞，排到去海悦酒店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这一段挤塞，咁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咁马鞍山路去返大老山公路都是挤塞，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丽城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对出的，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的，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跟住油金头㗎。重复多次啦，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跟住油金头对出，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马仲贤医生， 我哋而家系绝对要求咧，所有病人咧都系要戴住个口罩啦，除非话食嘢啊、饮水啲短时间啦，其余都尽量戴住口罩啦。除咗戴口罩咧，都会经常咧用譬如酒精搓手液，让病人清洁双手啦，尤其是喺你进食前后啦。咁我哋亦都会多咗清洁啊，避免有时譬如话你掂到人哋嘅床栏啊嗰啲啦。病人与病人之间呢，我哋都建议大家都系留喺自己个床啊床位嗰度，就唔好话企埋出嚟喺度高谈阔论啊咁样啦。 咁因為咧太近密嘅接觸咧，都係有機會咧會互相感染啦。而家咧真係有不少嘅隱形病人，可能喺個社區同埋喺個病房裡面啦。咁但係我哋醫護人員咧，自己亦都要注意嗰個衛生啦，防護多啲啦，因為可能咧我哋係嗰個中間個途徑咧，造成一個病毒由一個病去第二個病人做嘅。咁我哋呢方面都要做得好啲。咁但係當然最重要就係，如果個環境唔擠迫啦，活動係比較少咧，相互感染嘅機會就細啲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啊，九点四十一分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小白啦， 系啊， 电话旁边啊有埋 Barbie 添啊 ，Barbie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早晨啊，今日享乐时代咧就小弟去主理啦，咁啊讲真嘅，过去嗰个礼拜六日咧就只能够喺屋企玩啦，咁啊，因为都落雨啦，首先落雨又令到大家咧外出嘅兴致啊减少。同埋政府嘅呼籲啦，你見啊，特首都親自拍片叫大家即係保持社交距離啊，同埋減少外出啊嚇咁樣。咁啊，減少外出呢幾個字咧，我入心入肺啦，所以咧都留喺屋企咁樣。啊，問下兩位拍檔啦，咁啊，要同心抗疫嘅時候咧，又要保持啊健美嘅體態，你哋有冇咧上網睇一啲視頻啊，或者睇啲 video 啊咁樣咧，去叫做健下身啊，或者瘦下身咁樣咧嚇？ 我自己咧嗰個方法好特別嘅，因為我個女咧有少少嗰啲網上芭蕾舞嘅堂啊，咁、因為佢其實係唔係都要一個家長咧同佢一齊指導。 嗰啲芭蕾舞堂係咪本身已經俾咗錢㗎啦？依家變咗就喺網上視像咁樣，因為橫掂都俾咗錢，唯有視像咁樣教你咁樣係嘛？ 係啦，咁然後因為我個女咧就要求我同佢一齊做啊喺屋企，咁、就鋪張地墊兩個一齊學嗰啲，其實都係啲好普通好初級嘅拉筋動作嚟嘅啫。咁、變相我就運動埋一份 咯。哦，咁都幾好喎、咁係都有啲成果，都會爆下汗，都會流下汗㗎喎，係咪？ 幾攰㗎，原來淨 係 拉筋都 係啊，咁即係呢個就係親子嘅活動啦，幾好嘅一個活動。咁啊，小白亦都會同阿仔一齊跳 HIIT 係咪？ 我最近咧都有嘗試，希望咧就仔仔同我一齊跳啊。 係 咁，佢咧就我發覺同佢跳嘅時候有個問題出嚟啦。因為佢咧我哋熒幕上邊咧咪啲左右調轉嘅， 左手同右手係啱啱fit 咗嘅，对接咗嘅， 系啦，同埋啲姿势好多时咧又唔准啊，咁变咗咧，如果同佢一齐跳咧，就真系原来我要另外再攞时间俾翻自己跳啦，因为变咗我一定要指导佢啊， 顾住佢啊嘛， 只手要高啲，只手你个身要坐低啲， 即系你变咗教练啦，变咗 佢又驳嘴。唔係啊，唔係我咁樣啱噶， 咁樣喎、 啊， 哇， 少少驚喎佢，係 啊， 可能長大啦，依家反叛期啦，咁樣、 啊、反咗好耐， 冇 早嘅， 係啊，冇 你嗰個就快反㗎啦，話俾你聽， 我嗰個細細個已經識駁嘴㗎啦， 係咩？係啊， 即係反咗啦， 可能牙尖嘴利啊，咁啊似第時有機會入廣播行業啊，咁樣或者做幕前，咁啊兩位咧都會做好多唔同親子嘅活動啦，咁啊透過視頻啦，今日咧阿 O 咧就推介咧唔同channel 嘅一啲视频俾大家咧学一下点样喺屋企做运动。 咦，咁你想介绍康文署嗰个啊？ 除咗康文署嗰个咧，首先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唔系日日咧张竹君医生出嚟讲嘅，讲话几多单几多单确诊啊。其实佢哋都有个 YouTube channel 嘅，咁啊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佢哋咧就会有一啲家居健体操啦、日常嘅伸展操啦、同埋活力操嘅咁样。咁你话喂，如果亲子嘅话，有一啲叫做幼儿起动操啊，咁样个起咧就唔系就咁弹起个起，系起落 落个起啊，即系咧啲小朋友咧跳完之后自己会好开心嘅。咁啊，然之系咩咧？强度系相对低啲嘅，咁但系家长又可以喺旁边咧从旁指导一下。咁啊，当然啦，头先讲嘅嘢梗系免费噶啦。咁啊，你网上资源就可以共享，大家咧一家大细咧就可以跳下呢啲咁嘅亲子啊活力操等等咯。咁啊，除咗呢个咧，其实咧香港教育大学咧都有一啲咧又系亲子嘅跳舞嘅，包括咧就系有啊黄金宝啊。啊！香港之光啊，单车手黄金宝，前单车手啦，咁样咁啊，亦都会咧跳呢、這个呢、這个 baby 鲨鱼啊。 哦、 baby 鲨鱼， 鲨鲨鲨 鲨鲨嗰个系啊，咁啊，喂，我想问呢、這个 梦啊，听到呢只歌， 其实呢个歌系咪啲小朋友已经入心入肺，定还是系过咗啦？ 唔系入心入肺，话俾你听， 识唱啊，我话你听， 系咪真系噶？ 入骨啊， 入骨添啊，直情 系啊，所以我咪我听到发落梦呢只歌。 系啊，咁啊，如果大家想避免嘅话咧，即系尤其是亲子啊、家长啊，可以抌开啦，唔好睇呢条 channel 字啦。 我已经惊鲨鱼噶啦，仲要成日听， 系啊。因为呢个阿黄金宝会同埋佢自己咧四岁嘅仔啊阿卓谦一齐表演嘅，黄 金宝啊抵睇嘅， 系啊 系 啊， 其实可以睇下，几惊鲨 鱼都要睇 嘅，你埋我哋一齐睇啦，都系 好啊，粉墨登场系咪先？黄金宝踩单车你见得多啊？ 唔系而家见佢着西装多， 系啊，依家着西装多啲啦吓，咁啊，仲有咧一啲外国嘅健身教练有好多唔同嘅。免費短片啦，我自己咧其實過去嗰個星期六日咧就我未有小朋友啦，咁啊唯有同屋企人咧兩個人喺度跳一啲咧親子嘅舞蹈啊嚇， 你哋都跳 親子舞蹈咧？夫妻嘅舞蹈 ，sorry，、 哦、 我講錯咗，親子嘅舞蹈係夫妻，即係咧個老公咧又唔知點樣可以咧將個老婆咧當 dumbbell 咁樣成嚿嘢舉起佢 啊， 跟住咧條腰又唔知 有冇拍片啊你？ 梗係冇啦， 你拍片做我哋聽眾嘅享樂時代啊嘛， 我都估到。好多人想睇我出洋相个样噶啦， 唔好咁讲。 我想问欧咧，你讲紧嗰啲咧，即系夫妻间做嘅咧，系咪好多系嗰啲好似嗰啲台剧啊、韩剧嗰啲咧情节，即系有啲壁咚嘅动作咁样？ 嗱，有几个动作，等我企起身咁样示范先啦。嗱，首先 咧，老婆唔使做任何嘢噶。 首先咧，你打husband 同埋 wife 先啦，咁喺 YouTube 嗰度，跟住咧你就打 fitness 啦，就已经出晒噶啦，就系呢啲片嚟噶啦。你会睇到佢每条片咧都唔知几多秒嘅，即系好多全世界人都系睇紧呢啲片做运动嘅咁样啦。咁咧其中咧有几条咧就系啲老公同老婆咧系唔需要有身体接触嘅。老公有老公自己做，老婆有老婆喺隔篱做，因为喺个事 咁边度叫黑人同威化 独立咁有空间嘅， 系啦，咁呢个咧都有少少空间， 俾啲冷战紧嘅夫妇， 可能系啊，有阵时夫妻关系抗疫期间唔系咁好啊嘛，咁啊，但系大家又要同睇一部电视，你正常屋企唔会有两部电视噶嘛， 我跟翻你头先讲嗰个叫咩 husband wife fitness 上网揾啦， 系。 全部都是攬埋一嚿嘅喂， 係啦，唔係有一啲唔係攬埋一嚿，都是健康嘅。首先澄清先， 健康咁攬一嚿咯， 健康嘅。 你知唔知咧？佢咧上去嗰啲咧視頻嗰度 search 咧，佢會根據你過往睇過啲乜嘢嘅記錄咧，而顯示啲咩結果㗎。所以咧， 白元浩 講嗰啲， 我呢啲咧係好健康嘅攬埋一嚿嚟講俾你聽。啊，唔好諗住咁樣俾個陷我踩啊！你哋兩個 唔緊要，唔緊要。其實咧，即係我哋都係結咗已婚人士啦。咁其實即係講緊都係想做一啲。夫妇之间嘅一啲workout 嘅动作啦，或者 fitness 嘅动作嘅啫。咁、我头先讲第一个版本咧，就系老公有老公做，老婆有老婆做。因为咧，你睇到个视频咧，就唔系净系个老公睇住个女教练咁样做，咁啊隔篱个太太梗系不视微仪啦。又调翻转头，喂，如果个老公睇到有个大只佬做运动喺个视频嗰度，跟住个太太睇到，但系个老公唔系个大只佬咁嘅身材，咁啊唔得啦， 好考验夫妻之间嘅爱，可能我就是。因为见到佢个唔想做嘛，你明唔明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啊，男人睇翻男人，女人咧睇翻女人，咁所以咧大家同喺一个 mon 嗰度啊，喺一个同喺一个电视机嗰度咧，咁啊变咗咧各自做先嘅。 咁做到有一個默契啦，或者做到大家都爆汗，其實佢都係做翻啲好簡單嘅跳啊、jump 啊嗰啲動作啊，或者做一啲 push up 啊，或者做一啲叫做平板直立啊。只不過佢有埋視頻，有埋計時，同你講30秒轉另一組，30秒轉下一組咁樣咯。咁佢有得揀咧，依家咧其實嗰啲免費嘅視頻呢啲 YouTuber 咧，其實真係好勁嘅。佢咧分曬咧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 咧，即係直情咧好似大學咁樣，你即係讀完大學一年級咧。跟住你先好跳去二年级，因为咧你适应唔到嘅。如果你嘅体能咧系只能够停留喺一年级嗰度咧，你夹硬上二年级咧， 到时就唔系爆汗就爆肺噶啦。 系啦，好容易 危 险啊！系啦，好容易受伤啊，或者拉亲啊。咁咧，我头先阿小白讲咧话，两夫妻之间咧可以举起个老婆咁样做啊，或者有一啲 唔系你话你举你老婆嘅， 有啲合作技，有啲合作视频入边先系啦。咁啊，视频入边有啲合作嘅技术咧。可以叫做见到身嘅话咧，其实咧已经去到第三个 level 噶啦，系啦。咁如果你话第一个 level 未 complete 啊，未完成啊，第二个 level 亦都未完成咧，你就唔好贸贸然跳去第三个 level。 喂，有冇啲第四个 level 系个老婆举个老公噶？ 有，实有嘅。 问题梗系我嚟问噶啦， 喺平权嘅世界，实有啲太太系好大只，有啲老公。是瘦恩茄嚟噶嘛？咁、所以好大隻嘅太太，理論上係可以舉起瘦猛猛嘅老公嘅，係、啦。咁喺平權嘅世界，我絕對相信有呢件事、 或者可以舉起好大隻嘅老公都得嘅。 係啊，有陣時即係你睇呢啲視頻咧，你會覺得好多健身教練咧，特別係女性啦，哇！佢哋都係手瓜氣戰嘅， 食嘢唔使俾錢添。 係啦、亦都係好大隻咁樣啦，好健碩啦，或者用呢個字眼咧會比較合適啲啦。咁所以咧，即係同心抗疫期間咧，大家可以試下，尤其是。即係你已經組織咗家庭，二人家庭好，三人家庭好，四人家庭好，即係你有親子嘅做運動，各有各做；你有喂兩公婆嘅各有各做。再唔係你話喂，我同媽咪一齊住嘅，未結婚嘅，咁、你咪又可以揾一啲視頻同媽咪一齊做運動咯。有陣時長者都係啊，或者上咗年紀都係，喂唔喐得耐咧，啲機器啊壞啊，啲骨頭啊脆啊咁樣，所以都要多啲做一啲鍛鍊運動咯。咁樣 要啊要啊，除咗好介紹嗰個之外，會仲康文署有一個咧，咪全民運動日嘅， 係八月二號啊嘛。 係啊，咁其實佢哋網上邊都有一個咧，叫做健體運動示範影片網上播放。 哦， 係啦，其實你揾翻康文署嘅網站咧，就好快揾到呢個全民運動嘅一啲短片啊。咁入邊都有好多條咧，教大家點樣去到即係視像咪做運動咯，係咪？ 係啦，我哋咧做電台咧就冇嗰啲 hyperlink 傳送門 嘅，有八條片啊。係 啦，不過咧大家咧自己網上嗰度搜尋一啲正確嘅資源咧，去幫自己咧。同心抗疫，做做健身啦！幸福唔系必然噶，瘦都唔系必然噶。听下呢首作品 ，Jenny 嘅《幸福满》。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目身边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尽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不出自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闲人。亦可温饱我的心。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啦。 今朝犀利，我哋揾嚟大姐啊，系边个？系胡大姐、啊。 胡大姐，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大姐， 你好，小白哥哥。 哎呀， 我好， 唔好 嗌我白仔得噶啦， 系啊，嗌我 O 仔啊，我几耐冇听过人哋嗌我 O 仔。 国人平安，万事成意啊！ 大家多谢你， 我都觉得系啊， 身体健康，胡大姐系啦、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有啲乜嘢特别嘅想点唱呢？ 哎，我祝咧，我个孙咧就揸白车，白嗰啲系咪十字车？系咪白车？ 佢揸十字车嘅系嘛？ 系啊系啊， 嗯， 咁样咧都好大风险嘅，一日十几单。 嗯， 我祝前线各人平安啦。 系， 嗰啲疫症快啲走啊！等个个都有嘢做，身体健康。 嗯，梗系要啦，系啊。佢有冇同你讲过？工作上有冇遇到啲咩特别嘅难题啊？ 有噶，有阵时遇啱嗰啲几廿岁嗰啲咧，有啲问题啦。佢虽然揸车，佢都有阵时都要同人哋做心外压嗰啲嘅。 哦，都要一齐帮手嘅。 啊，都要帮手，佢全车得三个人啫嘛。系嘛？即系呢啲都系辛苦。不过佢中意做呢啲，冇办法， 有使命感啊！ 回馈下社会啦，真系要同呢一班咧医护人员咧，即系都要致万二分嘅敬意啦。 系啊，佢廿几岁啫嘛，系嘛，咁佢肯做就好过唔做啦，吓。 系啊，靠自己双手系咪？即系 系啊， 好噶。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咧？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祝福下佢，要留意住健康又好啊，或者有啲咩祝福嘅说话咁样。 我祝前线人员咧，同埋我个女都系揸车嘅，我哋祝佢哋平平安安啦。而家呢个疫症。即系好好咩嘅啦吓， 快啲走啊！ 大家小心啦， 系 你又唔知边个有边个冇， 啱啊啱啊，好啊！今个早上咧就带嚟呢一首作品啊，薛家燕嘅《皆大欢喜》，咁啊送晒俾你全屋企人听啦，好啦， 希望个个都开心啦吓， 系啊， 当然啦， 好多 谢 晒 你胡大姐，拜拜， 拜拜。 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望远路难。一生中寻寻觅觅多感慨，是笑是爱，难计得失意外。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 身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 一齐气啊气啊气啊咁样啊吓，将个疫症咧踢走佢啦，希望快啲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啦，转个头风骚快活人。 系啊，听日朝头早我哋再见啦， 拜拜。